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迪士尼中国年2019中美艺术巡游展演项目正式在京启动，活动邀请数百名中老年艺术爱好者，将于明年2月16号、17号前往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参加巡游展演。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迪士尼每年都会举办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这一次的中国新年大型庆祝会从2019年1月25号持续到2月17号。在中国农历新年的氛围里，会有数百位中老年艺术爱好者通过巡演的方式，在迪士尼表演艺术平台向美国乃至全球的游客呈现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彩表演。众信旅游集团董事长冯斌表示，目前中老年旅游市场已经不再单纯是价格导向，消费升级在这个年龄段反而更加明显，客人对于旅游产品的特色体验和文化品味都有较高的需求，通过打造高附加值的文化旅游项目，可以为中老年旅游市场注入新的元素，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中老年人文明、健康、快乐的风采。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的箭头享老，拥有国内最大的老年文化产品库，这次承担活动的策划和节目选拔工作。负责人表示，选拔范围将覆盖北京各街道社区，年龄在45岁到65岁之间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组成人数10到30人的文艺表演团队参与预选，最终将挑选十几支优秀团队赴美参加巡游展演。不过这个活动并不是免费的，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拨打众信旅游热线电话来报名咨询。 再来关注一组展览方面的消息，皇城艺术馆举办的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集中展示具有代表性的宋代五大名窑精品瓷器，以及还包含了其他窑系的上乘之作。观众在展览中可以欣赏到如钧窑天青釉洗、定窑白瓷碗等稀世珍品。来自盛京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正在首博举行。盛京是对辽宁沈阳市的古称，它是后金的都城。本次展览展出130多件套清宫生活用品。从盛京而来，首都博物馆为大家推开重重宫门，带领观众一睹昔日宫中的衣食住行。今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创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文华殿正在举办郑振铎纪念展，展出文物共计128件，都是从郑振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遴选出来的，其中包括9件一级品，展览将持续到下月20号。在故宫博物院的另外一个展厅神武门展厅，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西拉岛水下考古展中，展出的文物都来自于一艘沉船。这艘船20世纪初被发现，出水位置位于爱琴海西部边缘的安提凯西拉岛附近的水面之下。展览将持续到下月16号。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除了展出李苦禅100多件不同时期的精品之外，他的论话手稿以及他与一坛宗师齐白石、徐悲鸿的往来信札也将亮相。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仍将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冷，导致上午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太快，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也就在8摄氏度左右了，比昨天南郊观象台 10.3 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要低上2摄氏度多，而且等到下班放学的时候，气温会逐渐下降到6摄氏度到3摄氏度，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的，请大家要注意保暖。具体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这房子住了10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最近被震撼到了，就心颤了一下， 又看见好房子了， 哎，特想买。 后来呢？ 后来你首先不是北京的 啊， 其次吧，这个因为现在有一些限购措施，也买不了。最最关键吧，是兜里也没钱。但是就是我看了人家那个售楼处的那照片，我就有点 你就喜欢的不行。 哎，我说这太不像以前我看到，因为有一棵售楼处我还去了不少的人。 对对对， 不像我以前去过的那些售楼处的地方，就是感觉那就是一个艺术品。哎呦，美极了。 所以就是你光看到售楼处的那个景观，你就能够联想到未来如果你在那儿买了房子，那种感觉会特别的好。 对，而且我觉得连售楼处做的都这么有范儿，而且与众不同，开发商一定会在这个楼盘里边下功夫。 是的，而且再其次呢，很多的售楼处，比如说它现在可能是售楼处，未来有可能是这个小区的会所 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啊，今天呢我也把这些照片挑选了几个我觉得特别有亮点的几个细节放在这儿了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得到，回复关键词就是我想买啊三个字儿。我想买三个字儿到我们的微信。 你为什么不说我想看呢？ 啊，那个不真的就是看完之后就是想买。 好吧， 我最近一直在看，就看他的各种的户型也不错。啊，关键是这售楼处太吸引我了。哎，大家一块儿来看看，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啊。我想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而且今天呢，就因为我受到了这个震颤，加之我之前其实对售楼处还是 有一定的好感， 我就觉得人售楼处，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楼盘，人售楼处做的是有讲究的。 明白。 而且呢，我身边有很多很多优秀的设计师朋友，他们的很多好的一些作品其实都是在售楼处里边或者是样板间里边产生的。 对， 而且也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看完了售楼处，看完了样板间，都觉得哎呀真漂亮，未来我的家要能装成这样就好了。但是吧，往往装出来的效果好像怎么都不如样板间看着那么好。 对，我理解你的意思。实际上在售楼处或者是样板间，他做的那个样就类似于你看一个还没有上映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人家做的宣传片， 哎， 哦，你一看就特震撼。 对， 你就觉得嗯，这个电影应该不差。 这么一说，这楼不一定好不好，是吧？我们今天主要聊一聊这宣传片怎么做的，好不好啊？我们请来的是周三我们的这个特邀嘉宾，知名的设计师，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设计师王艳红。 嗯。快，艳红，赶紧发一个，我要买，也震撼一下。 这个我买不了，因为我也没资格。 我给艳红发的时候，他就说，哦，这是那个就上海的那个项目，就是他也知道。 前两天我去的时候就想去看，然后他一个是要约，再就离我住的地儿有点 远， 对， 在浦东， 对对，就没有过去。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咱们就聊一聊那个售楼处或者样板间的装修呗。 嗯嗯。 他一开始是拒绝的。 为什么呢？因为怕露底 啊。他说我会不会聊完就被封杀？我说不会不会，我们是聊的优质开发商的 啊， 而且是我们只聊他的艺术创作，我们又不聊他的具体的牌子什么，我们又不提这些，你就放心大胆聊啊。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跟艳红聊这些呢？因为艳红平时接触这些也非常多，你的客户里边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些客户，就是我觉得设计师对于售楼处也好，样板间的设计是把自己的很多的设计理念是放在里边的，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当一些开发商选择和设计师合作的时候，他一定是给予你相对于比某些客户，比如说我自己去找你，他的限定相对会不会少一点？ 对，他因为没有针对的，就是相对固定的咱们目标客户，比如他其实有个目标客户群， 对对对， 但是不是针对个人。 对， 像我们做私宅的时候就会针对每个人去做啊，那限定就会特别的多。 对， 但样板间的时候它是针对一个类群， 对， 比如说像夏明看到的那个样板间，我觉得它的定位应该是时尚的新贵。 嗯， 对， 嗯， 哎，那咱们先说个旁的，就比如说，好，我是开发商，那个我现在要盖这个花园洋房，然后我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会不会先有一个预期的我的一个希望？ 对， 然后就是按我这个希望说，哎，哪位设计师他的哪些作品跟我的理念是很符合的，然后我希望让他帮我弄，会有这样的吗？ 他要先做试调，看一下周边的环境、交通啊、配套设施针对哪一部分人群。就比如像咱们说90多平米到120多平米的，这大多是年轻小三口，或者是说这个周边的白领居多，然后呢是那种改善性住房的居多。这样的话，他针对年轻人，所以他把他的售楼处设计的非常的时尚、感官，这种色彩绚丽。但是如果他是在郊区的，作为一个可能针对一些老年人啊，或什么的这种度假休闲，它肯定就不会是这种定位设计了。所以他在请设计师的时候也会走一些这种海派时尚范，因为在上海还是比较流行这种就是用咱们话是说的，就比较洋气的设计。对，所以有时候它的定位应该是一种新贵， 确实是这样， 年轻人又有一定的资金的这种积累的。 对，我相信大家也可能跟我们差不多，就在近十年，估计您也看了不少的样板间也好啊，逛了不少的售楼处，因为可能大家有换房的需求、买房的需求等等等等啊，大家肯定是不能说挑花了眼，但至少去逛了很多很多的地儿。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您对哪个您可以提名字，但我们念不念不一定啊，就是念不念他的名字不一定。您可以说，哎，我曾经看过那个盘的售楼处，我觉得特别好，那是哪一点吸引你了？您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然后我因为之前也差不多是从十年就开始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的时候，开始攒钱，同时也是年龄到了嘛，你得比如几十而立啊等等等等，我得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样板间。那个时候看售楼处或者样板间的时候，就觉得大概类型差不多，都是那种特金碧辉煌， 对 啊，挑高倍儿高，就你一进去先让你懵了，就说哦呦，这一定是有钱人住的地儿，我要成为有钱人，我要住在这儿。但是现在尤其近大概两三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售楼处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就慢慢接地气了。 接地气是一方面，但又不让你觉得很俗，就是它不是过去的那种，比如说我黑白灰就是很沉稳，然后同时加一些金色的线条，或者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一进去，因为挑高高嘛，就是一个大水晶灯， 人家都是宫廷范儿， 对，金碧辉煌的，一进去哇好漂亮，就是那种感觉。但现在你进去就感觉不是说漂亮是漂亮，但是很舒服，就也没有什么压抑， 低调奢华一些， 对，就是你进去之后你觉得坐在哪儿，哎，他的沙发选的也特别好，他的那些小配饰小艺术品选的也很别致，而且有一些功能区域他给你用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家具陈设，来给你分离开来，又同时让你觉得很和谐，又让你觉得哦这片是干什么的，一目了然，是不是在咱们设计师设计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对，前些年刚有这个商业立项的时候，大家都是争先的把自己包装的更高大上一些，希望给大家营造一种都我就是很有钱，我很富贵，我住到这个小区我就是成功人士的这种感觉。它是让你业主走进去的买房的业主感觉第一点先觉得我要高攀一下，我只要我要能进这小区，我的层次是提高的，是这种感觉。但是近几年呢，就是像王伟老师说的更接地气一些，它让你感觉是哎，这就是我家，我到了这个每一个空间里头，它有一个情景带入，就会让你去联想，如果说我的房子有这么套沙发，如果这么来摆设，我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种代入感会更强一些，所以它这个点不一样，原先是感官刺激，现在更多的是一些触觉，会让人觉得更真实一些，就是说我真正的生活可以做到这样。 那在他们的这种设计里边，你觉得是硬装更重要，或者说是软装更重要呢？ 其实现在的开发商呢，硬装都不是问题了，各大开发商的这种结构建筑户型在北京其实差异不大，其实全国也是，你会发现它有地域性，每个大楼盘的差大概其只要说是一些比较大的城府开发商，它的户型设计的都不会差，只是说在软装的和风格上有差异。为什么夏明会看到说上海的这个盘会觉得啊眼前一亮，因为它就摒弃了原先的黑白灰，它弄的创色特别多，各种饱和度非常强烈的一个颜色给你。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说是年轻新贵比较多接受，就是这个非常海派，一般有在海外生活的经历的人会更喜欢它，因为它那种颜色的高饱和度，其实咱们作为大多数的中国比较有传统意识的业主是不喜欢的，或者接受不了，或者可能觉得好看，但是让你家做成这样，你能接受吗？可能接受不了，但是觉得啊，我就是喜欢啊，我住在这样的很个性啊，我请朋友也非常有面啊。其实我相信他那个盘未必是精装盘，他也只是把售楼处做成这样，他并不是样板间做成这样，它是有区别的。 明白，就类似于比如说你去欧洲的很多国家，比如说像我去的法国的一些小镇，包括像西班牙的，包括像比利时的，有一些小镇，然后人家那个楼可能都会刷成五颜六色的，但是然后前头比如说会种上什么蔷薇啊，会种上郁金香啊，然后拍出来那个相片，你就觉得哦天哪，好漂亮，这些色彩搭在一起，你就觉得非常有生机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售楼处人家装成这样，第一感觉就让你觉得哇很有生气，然后让你觉得住在这里头至少你的心是亮的， 对， 而并不是说哇好沉重，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就是那种类似于黑白灰， 对， 然后顶上的灯光一般都是惨白的光，但是呢回到家依然是这种状态，可能相对会觉得身心内心当中会累，但是看完这以后就觉得 反正至少我看完了这些图片，我觉得哎呀，还是 买不买都得去看看， 还 是 在家好。 啊、没错，哎，既然哥说到国外了，国外是不是也会像咱们中国一样，也有这样的，比如售楼处啊、样板间啊，当他一个新盘推出来的时候， 好像 不是，它是实房， 对， 就是它，我等于卖的时候，这个其实房子甭管它的内部装修也好， 对对， 外边全部弄好了， 全弄好了， 现房发售。 对，他们可能跟国内不太一样，国内更注重这种墙面、地面装饰，他那边的很简单，真的可能你买过去我都能自己动手，我铺个地板，我自己刷个墙什么的这种的，就是硬装上不会有国内这种大动干戈的、 哦、 所以可能我出去如果做这个行业我还是能活设计，但是呢如果施工的出到国外就可能就不太容易了， 对、 嗯 哦、 就是到国外以后更细分市场，更细分市场、 嗯、 比如说 A 单位是专门管拆，而且拆完了以后所有你们家拆走的东西他也给拉走 哦， 而且拉走了以后呢，你不光要给人家拆的钱，人家把你东西拉走以后人家专门再分拣，分拣完了以后还能再卖钱、 哦、 比如类似于把你们家洁具拆走了， 嗯 啊，人家重新翻新一下依然当二手的还可以卖， 嗯、 反正对人家是细分的行业， 嗯， 然后再其次呢人家有很多的建材城，那种建材城哇、哦、特别大的， 就是什么都有、啊、 好几千平的， 对， 就类似于宜家那种、 嗯、 然后你只要有 DIY 的手艺你去那儿你自己量，量完了有那有锯，然后锯回家，然后你自己粘地板啊、安吊灯啊，都得自己来。 嗯 嗯， 这就为什么说我出去可能可以活。我其实不是说专业可以养活我，是因为我的动手能力可以养活我。 对，就你能给自己省钱。 对对对、 嗯，就是那边的工友们要价比较高。 是是是， 对吧？ 有些时候可能你钱给到了，你找不到人。 对对对对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售楼处和样板间的一些装修。 嗯。 有很多朋友可能去到楼盘里边，第一看名字， 对， 就是看这个开发商是哪儿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嗯， 因为它是一种可能未来生活品质的一种保证，对吧？还有呢，就是看沙盘。 嗯， 还有呢，就是看旁边，我不知道会不会所有朋友都会看，就是看它旁边有一个所谓的一些提示， 嗯， 比如说周围是哪哪哪有电线， 嗯， 周围哪哪哪是有变电站， 嗯， 周围哪哪哪有一个垃圾中转厂，它其实是有告知这个要求的啊， 嗯， 要求开发商必须把这些要告知， 嗯， 当然它设计在一个非常隐蔽的角落，而且那个会设计倍儿漂亮，你都字儿弄得倍儿小，你不走近根本看不见那种， 哦， 我一般会去看这三个， 嗯， 就是先看沙盘，看它楼座啊什么的， 嗯， 然后就问一下您的这个楼间距是多少啊，楼高是多少啊，等等等等， 嗯嗯， 然后呢我就会看整个售楼处和样板间设计的一些细节， 嗯， 这种细节不是看大面， 嗯， 不是说我一进去哎呦我感觉特好，哎呀特棒，哎呦这家具真好，我不是看这些，我就看比如说它的地板装修它严是不是严丝合缝， 嗯， 就是如果样板间都装的让你能挑出毛病，我觉得可能未来您收到的房子， 嗯， 应该是一定不会比样板间更好，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但是样板间装的让你都挑不出毛病，我觉得未来有可能您收到的至少还不错。 嗯， 所以我就会看这些细节，一会儿也让艳红教教我们。 对， 嗯， 就是你们在设计的时候也肯定会有一些细节的呈现， 对， 也可以教教大家。 嗯， 比如我到了样板间，除了气氛的那种感染， 嗯， 感受之外，还有哪些细节是可以我们去看到的？ 其实咱们买房跟装修一样，你也给自己下个任务书，先做一个分解，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点是哪些，然后再就是了解这个盘是否是精装修，如果是精装修你就要需要看它的精装修后你需要改动的地方大不大，因为最怕的就是说哎呦我买了这房精装修装的挺好，但对我们家不合适， 嗯 啊，我要拆就得大拆大改， 嗯， 那这钱就等于浪费了， 对， 嗯，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说咱们大家在想这些功能的时候，如果是你倒推，很多人是看到房子我买了房子我再去想我要什么，如果那种的话你说我是那个属于正推，就大多数人是这样的， 嗯， 但那样的话你非常容易后悔， 嗯， 但倒推就是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南向阳台，我需要明亮大客厅，需要书房，我需要在家办公，把你这些需要点全罗列出来时候，你会发现你可选的户型就有限了， 嗯， 而且你可选的楼盘也有限了，这样是便于你自己去挑，不会挑花眼。再就是咱们在看样板间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点，这两年稍好一点，前些年它会有一种临建样板间，

啊，其他无所谓。 我见过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买房子，哦，他们家的客厅那个桌子好漂亮，关你什么事？桌子又不是你的。 对呀、啊。 但是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桌子很漂亮，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嗯、什么感觉？嗯，反正就是感觉很良好。但是很多男性朋友、啊、他看这个就相对理性一点。 对。 他比如说，就算你装的再好啊，比如装的倍儿好，一进他说，哎呀，这点设计不太合理啊。这一定我得放、嗯、比如说要放燃气灶、嗯、我一定得放燃气灶啊，你这儿把这全给我挡了、嗯、我怎么放，我还得拆柜子呀、嗯、对吧，然后说了啊，没关系，这个可以跟您去改， 实际交房实际不是这样， 哎，对对对，实际交房都是灰墙啊，这儿什么都没有，他就会告诉您，这也是理智看房的一种、 嗯、 这是、 嗯、对对， 这是就等于说是现搭的，或者说在售楼处、嗯、或者说哥刚刚说的会、嗯、未来可能做会所啊，或者做什么里边、嗯、里边有一个样板房，还有一个呢就是实景的。 对，所以在买房的时候，你除了要注重内部的，还要注重一个环境，比如说它就采光度，有的是假通透。嗯，什么叫假通透？就是有的房子是属于像那梯形房，中间还凹进去一点。嗯，你虽说那个方向有窗，但是被其他的楼体出来部分给挡上了，所以那种就叫假通透，采光和通风都不是太好。嗯，咱们在选房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点。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上外地帮朋友选房的时候，就是他那房同一户型在多个位置都有这房型，然后销售就老引导我往中间订，我说不进中间订，中间那块被挡上的，说是吗？其实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知道了，但他说啊，不会吧，我从你这个整体蓝图他肯定是被挡的， 人家内心肯定说他看出来了 对，就是所以你一定要看它的大沙盘，整体的去看一下它的模型，还大多数会做的比较的一比一，就是比较真实一些。嗯， 对。 一会儿我们再问问这个艳红、嗯、就是如果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捞着你去帮他挑房子、嗯、你可以教大家看几个点， 嗯， 对不对？ 嗯， 教大家一些这样的方式方法。另外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啊，不是在北京，在上海的一个楼盘，它的售楼处啊做得非常漂亮，大家可以来看看它的那个照片。嗯，如果想买的朋友，因为有好多朋友都说我要买啊，不是回复我要买啊，是回复我想买。就可以看到。另外呢，我还看了，因为最近一大段时间我都是在看这些售楼处啊，也有很多比较漂亮，我也挑出了几张。你也可以回复我又想买，就可以看到。另外还有几个，哎，也挺有意思的，而且风格不太一样的啊，有适合年轻人的，也有适合比较沉稳的。虽然是黑白灰，但人家设计的那个感觉还蛮漂亮的啊。我又想买，或者我想买，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叫梦想876。 哎， 想想吧。来，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也是挺好的一事儿，而且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不知道它。怎么实现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把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且尤其是老房，您要装起来其实挺麻烦的，您得先拆，拆完了之后您再装，工期其实挺长的。但是一号新家推出了一个3天的时间就可以改善刚刚，或者说得到刚刚我说的那些，就是他推出了一个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 哇， 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让您无需再为老房装修而困扰。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无粉尘，无异味，施工就像拼图作业，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繁复的流程。咨询热线是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期间呢，免费上门量房，免费出改造效果图，并且送价值298元的名牌颈椎健康枕一个。前20名的签约客户加送价值2300元的智能门锁。一号新家老房快修，全程样板房征集当中。20平客餐厅加起来装一下8800。啊，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我看着这个，我就有很多疑问。 所以这周五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负责人也会过来，我也会现场问一问到底是怎么装， 是 这感觉跟 这个是装配式的一种装修， 我也觉得是啊，因为你看那个某一个品牌的他那漆，就是你也是不用搬家，他给你保护的倍儿好，然后就什么一个刷新的服务嘛，那个时间的话您如果全家装大概是两天的时间， 其实主要就是刷和让它干的过程， 对，就这， 对， 就那个我能想象，但是这个怎么把老房能够重新变成一个所谓的豪房，这个我可能会有很多疑问啊。周五的时候我们再问问他， 是的，是的， 好不好？ 那我就不剧透了。 原来你也知道，哎，那咱回到咱的这个新楼新盘上。 好的， 咱 刚才咱们提到了样板间，其实也是有，因为咱们图片有售楼处的图片嘛，所以这块售楼处呢，我建议大家要关注一点，就是售楼处也有临建和实房。 对， 就是如果这个售楼处是临建呢，你说啊，那我就可以不关注它。其实临建的成本是在你房里公摊的。如果它是实房，说这个售楼处后期会作为你们的使用会所，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对， 因为这个有个使用功能在里面。它还就咱们现在家里头接待朋友的时间可能是会逐渐减少，来了朋友多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下会所面积啊什么的，这个还是蛮好的。 好， 对， 另外你教教我们怎么看沙盘呗？ 沙盘 我们重要看什么呢？ 你去了以后先把地域性搞清楚，就是至少说东西南北大方向的这种先在沙盘上找到，然后这个楼盘所处的位置，它旁边经常沙盘会给你演示在它旁边周围的楼全是透明体，那你就要问清楚这个透明体是在待建的房还是已经建好的房，它就是直接要影响到你这是否挡你这个楼盘的光线的问题，再就是马路的问题，很多这小区不错，绿化也不错，房型也不错，但是它紧挨着一条待建马路，那这个待建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噪音问题、粉尘问题，这些都是除了马路待建还有对面小区的一个待建，你说我住进去三五年都是在施工大工地里包围着，那也是住的比较糟心的一件事情。这是大环境上，小环境上就是咱们选房型，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外部的采光通风注意以后，再就是你看一下你目所及的地方有没有一些遮挡建筑物或者看得让你不舒服的东西，因为咱们中国人还是讲究说我视力所及的地方我不愿见尖的，不愿见锐角，不愿见什么，就很多有自己的那个可能， 有自己的禁忌， 对，就是对这些呢，那你就提前要先看好，别等房子下来了突然发现我卖吧不合适，不卖吧我心里别扭，这个很关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楼间距，这个很关键。 对， 我觉得北京大多数的楼盘都还不错， 他至少说穿插的这种， 对对对， 国家对他要求也会比较严格， 但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在外地买房，比如说给父母改善啊，等等等等的，楼间距是一定要关注的，因为有很多地方它的楼间距其实是不合乎标准的，国家其实有一个类似的有一个标准出来，比如说它最低的要0.8，就是它的楼高乘以0.8是不低于这个数字的，比如说您是整个楼高大概比如说50米，您要乘以0.8的话，5840，您的楼间距必须要在40以上，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一般好一点的会做到1.2，就是您拿这个50乘以1.2，对，这个就属于住起来很舒适了，但有很多很多地方，尤其一些这个几线城市的一些那个开发商，他把楼间距这件事情其实模糊的很模糊，就是你这有多高啊，我这有27层，楼间距呢30，你就算您得住在几层能看见光，对吧，几乎全被挡着，就你会住着很压抑。 而且我见过最奇葩的，就前些天上上海，同样咱们讲上海楼盘啊，那个楼盘呢，因为它卖现房，它很奇葩，就是它应该是一二三栋三排并列嘛，因为它楼间距近，它把第二排它就没建，它把第一排和第三排先建好了，先卖，然后等这两排卖完了，第二排那他一个多月就能建起来那 建筑， 哇！当时我去了以后，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楼盘。我看完那地打那个地基，我说这是还有一栋吗？然后说是的，但是我当时想，妈呀，这也太害人了。